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啊，梗系冇乜错啦。点样讲咧？即系。首先讲下中山都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可能十二月到咧会去中山行一转，但系未讲中山之前咧，咁啊梗系介绍啲网民啦。呢、這个紧要啊，呢个叫咩名 啊？戈顿啊， 戈顿咁样啊，你将我同你同阿洛比喺卫东嗰啲照片啊贴咗出嚟啦，咁样啊， 系啊， 啲相打横打洞嘅，点解啊？ 哦，系有少少技术问题啊，因为我。出唔到嗰個即係嗰個權限問題咧，我自己 po 唔到上，所以咧我都特別喺度啊，多謝阿 Ken 哥啦，就幫我 post 咗個去惠東嗰啲相出嚟啦。 咁好簡單啫，我就即刻俾個權限你啦，咁樣恭喜你成為我哋嘅呢個爺咩後咩啊 賽後報告 賽後報告嘅版主啦，咁樣啊，咁我大概阿 Oscar 見到你我嗰、那個。P.M. 咧，你就應該係噶啦，或者呢個節目出緊街就已經係噶啦，咁樣啊，即係今日咧，唔好意思啊，所有買俾條節目都全部錄播嘅，話俾你聽。所以咧呢個時候咧，你唔使 I.C.Q. 嚟嘅，不你 I.C.Q. 嚟我都睇到嘅，因為夜晚咧我翻屋企咧，我會開買俾條 I.C.Q. 嗰度攬攬睇你哋有啲咩問題講嘅。即係未同你傾偈之前咧，咁我真係要講下中山，因為咧偉東講好多啦，遲啲啊，我會有幾集會講中山。首先。因為有網友話有珠海網友話同我中山玩，咁啊亦都幫下你哋謀下幸福啊，睇下有啲咩玩。佢講到好平啊，佢可能唔計車費啦，你消費可能真係四嚿水以內啊。 咁啊，牛哥之前有冇去中山玩過咧？你 我識啊，我喺網聚都講過，即係喺中山咧得一樣嘢嘅啫，沖涼同埋沖涼。即係點解沖涼咧？朝頭早你瞓醒，都係食個早餐嘅啦。但系咧喺中山沖涼咧就送總餐20多蚊，咁啊你想沖個涼先啦。 唔係你意思沖涼20多蚊？ 食個早餐20多蚊，沖涼都係20多蚊。 哦，咁啊，梗係沖埋涼就兼食埋佢早餐數啦。 係啦，咁啊要數啊，我哋香港人嚟噶嘛，要數啊嘛。咁啊沖個涼先啦。晏晝 又沖， 因為沖涼送晏晝。 啊，甩皮噶咯咁樣。 我哋冇理啦，因為沖個涼又係20多、30蚊。咁食七晏昼又系20多、30蚊，咁又冲个凉咯。咁晚餐又冲凉咯，冲凉送晚餐啊嘛，冲凉夜晚冲凉贵啲35蚊。 咁你嗰度开个长房噶咯，早午晚都可以唔使离开噶啦。 基本冲凉咯，所以觉得即系仲有啲中山咧，即系冲凉好奇怪嘅。嗰个冲凉咧都系有啲色情噶啦，有啲唔色情。但你唔好以为全部都系温泉嚟噶 ，sorry 唔系，佢唔系中山温泉啊，佢冲凉嗰啲系真系俾水你冲噶啫。可能有個大浴池啊咁樣嗰啲水嚟㗎咗，你唔好下下以為有浸浴啊，咁你以為就係中山溫泉喎，呢個又係好錯誤㗎喎。 我都曾經舐過嘢㗎，又係即係巧立名目啦，就話溫泉啦，其實呢佢係入咗間房裡面呢有個大木桶。 係啦。 個大木桶裡面呢就有啲水，嗰啲水呢都唔係溫泉水嚟㗎。係 啦，跟住開一包嘢。 冇錯啦，哎呀就係呢啲啦，係咪呢啲啦我哋所講。 我所講就唔係呢啲，佢連嗰包嘢都唔會有俾你嘅。今日全部沖涼，澡堂嚟嘅，澡堂式，咁澡堂式嘅大木桶式都全部都有嘅，咁當然你要沖涼咧，即係要温泉咧，你真係要去買一啲酒店或者買一啲温泉區，咁有啲酒店咧就温泉入户噶嘛，即係嗰個温泉水係會 就引入 蒸過去你嘅沖涼缸度嘅，咁你到時可以喺，但係嗰啲咁嘅酒店咧，價錢唔平，好似我覺得而家幾錢唔知啦，我以前去嗰陣係5嚿水一晚。咁而家可能平啲啦，可能平啲啦，有可能貴啲啦，而家抽膠嘛，抽膠可能貴啲㗎咁樣。咁暫時唔好講沖涼，因為沖涼呢即係唔好講中山，住中山呢即係我話俾你聽，嗱我認識㗎，我唔係一定網友帶我去我先識，我先知中山有咩玩㗎，網友唔帶我去我都知㗎。但係呢我點都要呢留返一次同個網友去一次先。或者帶埋你哋班友啊，一時去一次又唔關我事㗎，即係聽下呢次啊。 好啊， 帶埋翻大家有市地囉。咁其實呢次你又同我去咗惠東市地啦。 係啊， 係咪一個好唔愉快嘅經驗呢？ 唔係喎。 係嘅。 我覺得幾好玩 㗎。你知我先，你同阿洛比唔同啊，洛比鍾意溝靚妹啊。 你真係嗰啲僆妹十七八歲你唔係咁 Nike 呀，咁你跟住好似唔好啱你玩呀。 嗱即係咁樣講啦，以我哋呢啲咁嘅一把年紀 啦。一把年紀㗎 喎。啲僆妹呢都睇我哋唔上眼㗎啦。咁變咗即係機會就好似流失咗咁啊。 你一直一炸落比型啫，機會流甩。 唔係呀，我就當係見識一下啦，因為洛比呢佢仲會返去復卓㗎，即係佢好似供緊份會咁樣嘅。係咪死會我就唔知啦。 佢可能變第二個網有啊，好有可能㗎、啊。 咁但係即係我哋比較實際啲嘅就鍾意實牙實齒啦。 即係其實如果我發覺啦，如果我真係要同啲網友去衛東玩呢，我要點做呢？我要分呢批啦，呢批你係溝女定係點先，溝女跟住去嫖嘅，咁就溝女去嫖。咁即係洛比呢類型啦，有啲就好似東莞玩東莞二五八制嘅，喺衛東有㗎，就係、是、我哋玩嗰間卡拉 OK 已經係㗎啦，我可以引進媽咪入嚟㗎，但係唔好意思咁多女仔喺度，我點嗌媽咪呢，係咪、所以呢即係玩咗 啊，亦都冇乜必要啊，我哋講晚嘩已經十幾廿個小妹妹， 唔止，都有五六條僆仔啊！即係我同我個朋友講咧，即係我帶咗啲衛東妹過去啦，咁樣話，哎呀牛，你唔可以嗌咁多男仔去啊！你班香港 friend 會唔中意嘅？我同佢講話，我梗係知啦，但係都係啊，即係另外一個介紹女嗰條友帶埋啲仔出嚟，我有咩辦法啫？下次唔會噶啦，下次我會。趕走曬所有男仔 呢啲明白嘅。 留返兩三件啦。咪留返兩三件保護你哋呀。 明白。 即係你見到我啦，我買包煙呢都有條僆仔陪我㗎，你諗我幾大個。 前呼後擁 小個便都五六個人跟住你㗎。 小個便就喺個海入面啫，我都買包煙都有人陪我㗎，話聲俾你聽，呢啲人真嘅。但當然啦，我送多包煙俾佢啦。其實少即係買包煙我都變買一包變兩包㗎，但係食一包㗎變咗。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你有冇覺得唔係冇玩呀，或者係好玩嘅呢？因為最後冇溝啲僆妹啦，咁你都有嗌小姐㗎嘛，即係跟住返到去嗰間酒店啦。其實酒店嗰個名呢唔應該開呀，費事呢下次我哋去到俾人拉。我哋唔應該做羊間酒店名，下次我返嚟你 cut 咗個圖 X 居咁算數啦，知唔知 呀？ 咁樣你啲字仲可以改咗佢啦，咁樣拆咁個字啦，唔好咁明目張膽，因為只會令我下次唔會住呢間酒店，呢間酒店算平啦，一嚿水。 好平，即係你唔嫌棄嗰個格局唔係好企你的話呢，其實。 即係如果你要一張床嘅， 冇錯啦，即係我哋需要係一張床啫。 好簡單啫，大家得男人嚟㗎嘛，係咪先。你唔嫌你個熱水冇熱水呀、你。 我冇熱水呀、我間房。 得喂。唔會冇啊，你間房我都住過有啊，我上個禮拜先住過。 冇熱水就帶來我另外一啲嘅情趣啊。 哦，即同條女沖涼嗰時候。 係啊，兩個喺度唱曬歌啲啲陣幾過癮啊。 嗱呢啲呢其實係鬧緊我㗎，或者點樣介紹一間咁嘅房俾佢啲啲陣咁樣，其實大家係一半鬧半讚啦、啊。咁條女點啊，嗰隻小姐。 如果你話比起我哋喺卡拉 OK 嗰陣時嗰啲妹妹仔嚟講呢，咁的而且確上頭佢係差咗啲嘅。 幾歲係你嗰條？ 嗰個係21歲。 21歲，我帶嚟出嚟嗰啲17、18歲，年紀爭決啦，而且我出嚟嗰啲唔係出嚟撈㗎嘛，出嚟 rap 嘅啫嘛，係咪先？ 嗰啲要擺時間落去溝㗎。 而家睇下洛比得唔得啦，我其實我打消念頭㗎啦，我應該飲大咗就話，哎呀洛比一人溝件啦，而家我打消咗念頭㗎啦，我件你都溝埋佢幫我話 聲。你好衰㗎，人哋鍾意嗰個傅明軒㗎。唔 係呀嘛，佢話。 你呃咗呀你。 係咪 係呀。 哎呀我唔知呀，有條僆妹幾次傅明軒話聲你聽。 幾得下㗎。 喂佢洛比仲係溝緊個仲想溝大排檔個老細個女嗰個同學㗎嘛。 佢都幾食得下嘅，咁佢又同我講大排檔個太子女 個同學 都想搞 啊，真係幾得花你話真係 唔緊要嘅， 唔緊要嘅，你上到佢梗係花，你唔花你唔好話我係智能手機嘅網友話聲你聽，你真係永遠搞死一件咁樣啊，就真係唔好喎。嗰條女講返你搞嗰條女點樣質素？真係架餐啊，之前處女嗱，我揸佢一下嘅話聲你聽。即係我帶佢入嚟見你嗰時候我揸咗一下，你見住我揸㗎喎。 而家嗰啲巴呢就真係好好神奇下嘅，佢可以將嗰啲肉呢全部就拱喺佢前面、 嗯、 就以為好得，但係一落咗巴之後呢就動有啦。 嗱，我話你聽下，你嗰件女我未搞過，所以我唔知咩價餐，我唔知介紹啲咩女俾你㗎，話聲你聽。但我其實呢，我一出賣咗你啊，我揸嗰下頭我知，我都知係好臨嘅， 臨嘢嚟 嘅，臨嘢嚟㗎啦，話聲你聽。嗱，費事啦，大佬一陣上到嚟送你慶啊，等你翻去打飛機。哦、 但又唔係喎，即係除咗你話係睇落同你嗰個接觸係有距離之外咧。架撐都 OK 㗎，乒波下低緊㗎。 哇，咁下次啲架留個名俾我，下次我搵佢㗎喇。都得喎、啊、真係啊。 架得啦。 六嚿水。你幾點開始搞啊？ 我早過你哋啦，我返到去嘅時候就十二點幾啦。 搞到六點鐘到啦。 六點鐘。 即係可能話又唔好意思㗎，可能話八點㗎嘛，係咪啊，六點鐘就走啦。 其實呢啲預咗㗎啦，即係佢一定係搵好多藉口啊，好多理由啊，又話要返去啊，眼瞓啊，又話阿表妹打俾佢啊，叫佢帶佢去搭車啊。中途我都放咗佢一段時間出去㗎。 啊，返返嚟呀？ 啊，之後返返嚟㗎。 咁好 啊。我順便叫佢買埋宵夜一齊食囉。 喔、哦。嗱，本來呢我又要題外話，我同落比食緊宵夜嘅時候呢，阿肥羊啊，嗰个卫东仔咧就话、嗯，阿埋你嘅 friend 话唔好啦，人哋入面搞紧嘢，你黐线，唔好千祈唔好嗌佢落嚟啊！我哋 千祈唔好我有我食，你有你食啊！ 啊，咁样嘅，我知唔知咩两卖食，即系肯翻嚟啊？ 肯翻嚟， 出咗几耐啊？ 嗱，点解咁样讲咧？一般咧，我哋都唔会俾咗钱佢先嘅，所以咧，佢要出咪俾佢出咯。但系我哋今次咧就系、是、因为 俾咗钱先嘅。 肥羊嘅关系啦，咁我哋呢就係俾咗钱先。咁我都有担心过佢会唔会唔返嚟呢，咁、 嗯、 但係都唔紧要啦，因为之前已经係开咗一镬㗎啦嘛，佢唔返嚟嘅，咁我咪继续睇我嘅云特不来梅囉。 喂大 我一路揸住嚟睇啊。 住我喂大佬。 唔係我一路揸住个波嚟睇住个波啊，睇佢、 哦、 足球啊。 Okay, 喂即係唔好講雲南不來梅先啊，淤咗嘅嘢我唔會再提嘅話聲你聽，我已經忘記咗啦、啊、你波正不分嘅朋友唔好意思先啦、啊。但係就係一個問題話我想問一下你點解喺惠東呢啲女全部過夜收錢先呢，原來呢試過有一次呢有啲客呢就話過夜收尾唔畀錢。 啊會有嘅。 係啦。咁跟住呢就嘈到好大鑊。 嗯。 咁成個惠東就從此全個惠東過夜都要收個錢先。 我亦都聽過話喺深圳向西嗰邊呢，就係、是、因為有個港客、 嗯、 就做完之後唔肯畀錢，所以呢就嘈交，跟住搞、 啊、打死咗嘛、 啊、搞到成個向西呢都靜過一排嚟 㗎。啱啱嗰單啦嘛，再嚟嗰單啦嘛。 咁、啊、可能未來嗰、那個 唔好講住向西，我正經有好多向西嘅問題，向西嘅問題，向西地膽係嘛 ,ok, 得。我睇你膽定我膽先，其實大家差唔多啊，大家一齊嚟玩啊，係啦，咁樣條女肯翻嚟，去咗幾耐先翻嚟啊？ 一個鐘頭到 啦。我話你聽啦，佢應該係接緊第二個客，我估計啦，因為星期六幾旺，開頭咧咪帶我係咪帶咗你去一間髮廊嗰度啊？揀女啊？ 係啊係 啊，冇、女啊嘛，冇曬女啊嘛，啲女出曬去，即係證明嗰晚係幾旺啊，咁要搞就可能搞唔到啊。咁最後嗰條女可能真係生意忙啦、啊、咁轉頭再行開一個鐘頭做完執多劑搵多兩嚿跟住先過嚟陪你囉，可能係咁樣啦，我覺得啦，因為 絕對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因為只係三更半夜點會話送個表妹去搭車呀、啊。 於是個表妹雞頭佢表妹囉，係咪先，我唔知呀、啊。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囉。咁除咗嗱呢一次啦，嗱消費你都使咗成千六千七呀。 嗯，咁上下啦。 啊即係女嗰度就六嚿。 嗯。 啊淨係搭車食嘢酒店連埋卡啦 ,ok, 使成千銀㗎喎，即係你咁嘅肉赤呢，嗱話你聽下如果唔係咁唔係你哋嚟呢，你諗下我使幾多啲錢。啊多謝。 當然啦、你要前呼後擁就當然係要付出㗎啦。 即係其實你咁樣消費你會覺得肉赤呢， 可以接受啦，咁平時我哋出嚟飲嘢食飯都閒地一千幾百猶如垃圾啦。 嗱，我就谂，我就而家听紧第二个行程啦，就货理你呢一只呢一种嘅，就类似二五八制嘅场，我哋去翻嗰间，就卫东都系去翻嗰间，啊，嗌啲妈咪入嚟，咁嗰啲女就最贵都系八嚿嘅啫，唔会超过八嚿噶啦，一定可能话走六嚿水都得噶啦，咁话包埋坐台 过夜， 过夜八嚿咯，六七嚿至八嚿咯。顶晒笼噶啦！ 嗱，我嗰条数系点计先？嗱，如果过夜佢又收八嚿，咁我哋嗰间房又另外俾钱 一嚿咯，唔系 酒水， 酒水又系 另外计， 系啊，最多消费。 咁点解又要山长水又远走到去卫东咧？ 你知唔知点解我要去卫东玩咧？因为深圳啊，同埋呢个东莞咧，我要去到闷啊！即系我要去啲新，即系。其实唔系新嘅，其实我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我都去卫东。 但系理应就系越远就越平嘅、哦。 你喺广东省唔好咁谂， 嗯， 即系广东区你都唔好咁谂。就算去到韶关，嗱，韶关就最贴近湖南啦， 嗯， 你搞亲八成都湖南妹啦，讲真，价钱都唔平啊。嗱，佢哋都系一三六长啊，一三六制噶，过咗六嚿噶，吓、嗯啊，因为我未试过喺嗰间卡拉 OK。即系讲紧最出名嗰间啦，喺卫东 ，O K 噶，嗰间都 系最出名噶啦，卫东嘅。咁近车站你知啦，通常啲近车站咪通常最贵嗰啲啦，吓、啊、咁样喺度搞，咁样我未试过 call 女嘅，即系嗌阿妈咪带女嘅，咁我预计就六百至八百咯。 至于啲小姐质素咧， 喂，你见到噶喎， 嗯， 喺出边嗰啲咪咯， 我觉得就 得喎。我覺得喎、 啊，一腳泥咧有啲土味咯。 喂，鄉村嚟噶，講真，甚至乎我哋嗰班靚妹，喂，你又覺得佢化曬妝好型嘅，你睇佢化妝化錯曬噶， 係完全錯曬，冇錯冇錯。 喂，某程度佢都唔識化妝啊，佢亂咁化噶咋？喂，佢全部都有土味噶，甚至嗰啲出嚟 rap 嗰啲靚妹都係噶咋？可能著件衫型啲，好似衫都唔係型啦，化個頭型個頭咁型啦，電髮平啊嘛。一百蚊电个化嗰度系咪先？电化平啊嘛， 佢哋所谓嘅潮咧，就系、是、我哋五六年前喺 M K 见到嗰啲靓妹就系嗰啲啦， 就嗰啲啦。啊，咁你要怀旧喺嗰度啦，即系咧。 啊，所以我就话有阵土味啦，即系 全部都有。咁你谂下，上次去东莞嚟嘅，系卡拉 OK 执过佢先冇土味啫，咁咪一样有土味嘅啫。吓、啊，咁样譬如你系去啲仓，去常平啲嗰啲咁场去搵女。喂，唔系个个着到咁靓，都系有土味嘅。而且你又谂下，我晏昼六点钟去拣女，之后晏昼六点钟，喂，啲女都未瞓醒，个个未化妆，咁你自然都觉得唔靓嘅。我成日觉得，我觉得系点样咧？如果见嗰班女，即系我哋六点钟见嗰班性工作者啦，啊，系摆喺个夜场嗰度，你见到 就会差好远， 你就会差好远啦，因为你觉得呢啲系。是性工作嚟㗎嘛，咁梗係我要靚啲啦，要求又高啲啦，我要畀錢㗎嘛，梗係靚啲啦。但如果調返轉嗰啲女仔喺個九記大排檔嘅女嚟㗎，咦咁就好靚㗎喇，你覺得喂我成日覺得係咁，你會唔係咁 呀？會係㗎，所以我揀嗰個呢，佢係最後上嚟 而家化咗妝嘅。 冇錯啦，佢有足夠嘅時間化咗妝，所以呢就會另眼相看 囉。係囉，都係食個化妝囉。即係其實有時即係我唔係為太挑剔，即係你要知道原來嗰條女可能化咗妝就你就唔係咁睇㗎。 就兩個人嚟㗎啦。 就兩個人嚟㗎啦，根本上 就兩個價錢㗎囉。 係㗎。即係我又講下點解呢次會帶你哋去玩啦。我其實我都俾人扇嘅。咁有條學生仔，學生嘅，咁嗰個探刺嗰個呢，噴仔頭嗰個呢，佢話佢可以嗌啲同學過嚟，咁啊十七八歲就讀中專嘅，咁樣 冇添啊，嗰啲係十五六嘅啫， 唔係佢有班同學啊，十七八歲嘅，我上次見過，俾你想睇過嗰啲十九歲到啦，咁啊讀中專係十九歲啦，十七至十九啦，讀中專嘅，咁啊話可以過嚟陪過夜嘅，陪飲酒陪過夜嘅，咁就我開架六嚿水。哇！我已經幫你哋應承曬嘅，我幫你同埋阿樂比應承曬嘅啦。點知臨門就同我講話一千蚊，喂，好老實啦，一千蚊我就幫你揸主意推埋佢哋啦。跟住先至嚟呢一班咁嘅十六七歲，最大嗰個都唔夠十八，好似啊爭幾個月。 係啊， 係咯，最大嗰個爭唔知爭三個月先至夠十八歲。咁啊，呢啲又係佢啲同學嚟嘅。咁啊， 我覺得你有冇食過呢啲咁細嘅咧？ 最细嚟讲，我食个17岁咯，即系但系好，我都好细个咯， 好死鱼喎、 啊。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如果你第一次执佢，如果佢性工作啱啱出嚟玩，即系啱啱出嚟捞咧，佢可能死鱼啲嘅。但如果譬如你同佢即系有个 feel 有感情咧，搞落去咧就唔会太死鱼嘅。 第一次见面边有感情啫？ 但如果中专妹，即系嗰次假设系。嗌得到，如果真係佢講嗰個價錢七嚿水或者六嚿水甚至八嚿水都好啦，咁我幫你應承咗嗰啲呢 咁又、長途跋涉 都值㗎，我覺得都值㗎。開頭係咁樣，我先拍心口帶你去㗎咋，即係你見到啦，我都要威㗎嘛。 唔緊要，下一水囉。 下一水。 下一水嗌埋 Oscar 去囉。 係呀，下一水亦都去，我亦都會去淡水喎。 淡水有咩玩，牛哥？ 同衛東一模一樣，但係停先啊！真系， 收翻俾你。 佢个女，佢个软硬件都比卫东好嘅。 嗯， 但系我去太多啦，吓咁价钱就最贵都系去600九嘅，最贵去600九咋。如果二五八制， 其实淡水同我哋去卫东嗰个路程都 差唔多，差唔多一样。我一样喺桥仔搭车，去淡水都系50蚊啫嘛，一样嘅咋，价钱一样，时间差唔多嘅咋。啊，咁嗰度就。更加多呢啲咁嘅性工作嘅，咁譬如你去求其揾間夜總會，唔好求其啦，喺車站嗰度附近都有夜總會啦，好似我哋去嗰間咁樣咯。 嗯， 消費可能貴啲，咁都係如果三個人去四嚿，每人四嚿水啦，包埋酒店咁樣。如果你住得貴啲嘅，就三嚿水咯，七嚿。嗰條女頂籠都去八嚿嘅啫，二五八制啦，可能有啲一四七制啦，嚇我唔知啦。七嚿至八嚿咁，你一個爐都1500-1600蚊嘅。你又諗下喎，其實唔係貴㗎喇喎，因為如果你喺東莞，你時間又差唔多，你搭個幾鐘頭車啦， 係 咪先？又二五八制，你去酒水又四嚿喎，差唔多啦。 其實牛哥你應該呢有唔同嘅層次都介紹一下，因為若然係出嚟玩開嗰啲呢，千幾蚊咁樣去玩一鑊汁一劑呢，係几尺噶？ 啊，系噶，即系所以我 即系出嚟玩都封建游人噶嘛，有啲几嚿油就已经可以 系啊，一定今日同你倾下向西嘅问题啊，我哋嗱，咁我未讲住，你唔好咁快，你唔好咁快抢姜，我知你系专家，OK， 你想 solo 咧，我紧俾时间你 solo 嘅，话俾你听，即系。我谂讲埋卫东咧，就而家开始网民话卫东频道咧，我唔会再讲啊，可唔可以？除非有特别事件发生，或者网友仲有啲好搞笑嘅事情跟进咧，咁我就系唔会，应该唔会暂时唔会再讲卫东噶啦。 嗱，我持平一啲咁样嚟讲啦，卫东亦都唔系话唔好玩，消费系高咗啲，但系你能够沟到靓妹咧，咁系值门票。 呢间场消费高啫，咁我去开嗰啲场100嚿水嘅啫，最低消费。6嚿水都有，但系我唔坐6嚿水啲房啫，我中意坐啲大啲嘅房啫。啊，咁样其实呢间场系依家系最贵噶啦，我去开嗰啲场系冇咁贵噶。呢次有个理由同你解释咗啦。啊，呢个理由咁 cheap 嘅就费事同喺网民讲啦。咁好多场咧都系。你可以甚至乎坐大厅啊，有啲场有大厅坐10蚊一支啤酒㗎啦，有啲场系黐线到嗰支啤酒系大啤嚟㗎，一大支装㗎，系有啲平到咁㗎。咁有啲场呢就系15蚊一支大啤，有啲场就10蚊一支细啤，即系有平有贵嘅。咁呢次去呢一间场系真系贵嘅。系间场贵啫，其实贵就贵，我哋讲每人夹四嚿。都是貴了在這個卡拉 OK 度的、 啊、但是就很有氣派的、 入到去都是的，你見到啦、啊、有人招呼曬你咁樣前前後後啊，錯咗嗰啲唔識嗰啲，即係你幾間啲大豪客去嘅，咁第一次去我唔想失禮啦，點知啊你唔啱玩啦、啊、咁下次啊如果再嚟你去，我咪揀啲480蚊最低消費嘅，咪劈到你嘔囉，10蚊支細啤，咁四十幾支 尤其是我哋啲中意飲酒嘅咧，即係少數怕長計啊！ 係啊，而且 我哋食晚飯啊，竟然係啤酒酒水錢係 真係貴過。我哋真唔知我飲咗幾多啊？其實唔止一打噶啦，係嘛？ 唔止一打，唔止一 打。我計佢8蚊至10蚊一支啊！我咁上下啦，我覺得、我哋飲咁我哋飲成百幾200蚊啤酒，喂食嘢都唔使200，其他今日100幾蚊啤酒喎、啊。我仲有一日如果。 跟我同埋阿哥頓去呢，仲要飛走兩筆錢嘅，需要跟我去，咁唔係呢你哋去呢真係飲酒飲窮你。好，節目第一節差唔多，轉頭返嚟仲有嘢傾， 轉頭見。